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慢慢说，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民进党籍三连霸的新北市议员陈科明，为了协助新任建设加速取得建照，涉嫌向新北市环保局、清洁队等单位公务员行贿。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处发动搜索，约谈二十多名嫌疑人、证人漏夜讯问之后，今天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陈科明、徐姓清洁队员以及厂商等五个人，其他涉案人等以2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新北市府指出，这名清洁队员负责的业务是废弃物处理法相关项目，目前相关案情还不明朗。检调接获检举指出，在台北市内湖、新北市板桥、莺歌等多处都推有建案的新润建设，一次为了加速取得建照，请托陈科明协助，居间向新北市环保局、清洁队等单位公务员以金钱、礼品等方式行贿。检方长期监控搜证，昨天挑灯夜战展开约谈调查，直到今天清晨全部复讯结束，并且作出强制处分之后，才松口坦诚声押陈科明等官商。又有警员酒驾，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一名张姓巡佐本月九号深夜在屏东市骑机车，因为安全帽没有扣好被屏东警方拦截，警察闻到浓浓的酒味要对他酒测，张姓巡佐拒测被开单扣车。高雄市警局查出这是张姓巡佐一年内第二次酒驾，市警局高层相当的震怒。市警局表示，张姓巡佐去年九月就因为酒驾从仁武分局被调往湖内分局警备队，这一次又酒驾拒检，除了记过两次调整服务地区，也将列为汰除对象。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逐条审查电信管理法草案，初步通过开放电信业者可以在国内偏乡互相漫游，减少偏乡只有特定业者可用的情况，另外也增列国安条款，得限制采购包括中国制等特定电信设备，不过包含频率使用费、警方取得通信记录等条文则暂时保留，送朝野协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副主委翁伯宗表示，全台约14.5%的人口分布在80%的国土面积上，由于经济效益关系，导致部分电信业者在偏乡涵盖率不足，也影响偏乡民众通讯权益，未来电信业者之间可以协商透过国内漫游方式补足。目前初步设定每平方公里人口低于651人以下就属于偏乡范围，会准许漫游，另外也通过开放得标频谱电信业者可以提供给他家电信业者使用，共用频谱提供多变的竞争环境弹性做法，但是必须要向主管机关核准，同时需要保障公平竞争以及消费者的权益。 NCC 表示，未来 5G 基地台数量恐怕是 4G 的2到3倍，加上民众抗争基地台案件频传，可以在不影响公平竞争下在一些范围内采取共网。日本综合营建开发商大和房屋爆发中国的附属公司巨额公款被非法挪用事件，涉案的金额高达234亿日元，大约台币64.95亿。大和房屋表示，在中国大连负责销售房屋的附属公司存款跟余额以及账面金额不符，经过调查发现是中国合资企业派来的两名男性董事跟一名女性会计职员涉嫌非法挪用公款。根据交易记录显示，非法挪用公款的行为至少从2015年就开始。如果没有办法全额取回这笔款遭到挪用的款项，将会造成公司117亿日元，大约台币32.48亿的投资损失。 大和房屋已经向当地调查部门报案，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起诉涉案的相关主管以及员工。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4点，来到1034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38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26点，来到2131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成为214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7点，成为29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1点，跌幅1.58%，成为94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点，来到287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187点。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今天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将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提醒要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嗨，大家好，我是逢甲经济系主任陈善瑜。本系除了有完整的经济思维训练，还有产业、金融、数据等等的专题实作课程。系友们也会提供奖学金，担任企业导师，分享他们的实务经验。欢迎加入逢甲经济系的大家庭。 大家好，我是温胜豪。今年必追歌舞剧《疯狂偶像剧》全台巡演。现今社会总让人觉得人生很难，相爱更难。难道没有什么稳赢不败的恋爱公式吗？有什么特质才能够当上爱情中的男女主角呢？要怎么告白才算经典，才算成功？就让我温胜豪在《疯狂偶像剧》中为你解开爱情的疑难杂症。 《疯狂偶像剧》全台浪漫巡演，3月台北，4月新竹，5月台中。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震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越有意义。 限春光来不及，只一览无遗。 爱就是一场欢喜，激情却像一阵呼吸， 莫非等到下一个世纪再拥抱一次。 2019年的3月14号，欢迎你来到今天充满春光乍泄一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黄耀明，春天要来了。今天一开始会送上一些春天的歌，而且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会要送 好多东西哦， 其中还包括了王力宏在2019年的白色情人节礼物，直接要请你去看他的演唱会。 有没有搞丑啊？ 太好了吧，所以就要请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咯。可以幸运的得到演唱会门票的人会是谁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ark Boom， 这首歌就叫做 Spring。 说到了春天，王力宏2019年今天在3月14号送你的白色情人节礼物来喽。 天哪， 王力宏的最新的演唱会《龙的传人2060》从去年开始起跑了，这是他出道24年。哇，他出道这么久了，这么久 哦，应该蛮久咯。 24年以来，哎，第一次一首统筹包办舞台视频、灯光设计、故事创意到所有的幕后环节，全部都自己来、自己参与。那这一次呢，会在6月8号台北的小巨蛋开唱。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我们之前他不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有那个免费飨宴 跨年的那个、哦？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开麦之后也是瞬间就秒杀，怎么还会有小巨蛋门票可以买呢？因为他在6月9号的时候， 怎样？ 在69的时候有最终的加场演出。 就是6月8号跟9号两天的意思嘛，《龙的传人2060》巡回演唱会。 Yes， 这是王力宏暌违8年之后的第四度公诞，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拿到王力宏的白色情人节的礼物的话，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们吧。 哎，送你演唱会门票也太棒了吧！ 太嗨了吧！ 这真的很棒哎。 02236399555，02236399555。请你告诉我们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名称是什么？02236399555。今天是谁如此的幸运，竟然可以拿到2张演唱会门票，前进龙的传人2060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小佳。 小佳，请问王力宏2019年他的6月9号这个加场的演唱会名称叫什么呢？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名称是 龙的传人2060。 你要跟谁去听这一场演唱会啊？ 跟姐姐吧。 小佳，可以随便讲几首王力宏的 你的爱歌吗？ 成名作吗？ 公转自转。 哦。嗯。 他最喜欢公转自转了。 哦，好。 他只要听到这一首就满足。 了解。谢谢你哦，小佳，恭喜你啊，小佳。 谢谢。 拜拜。 拜拜。 昨天是罗曼史，今天是春天。哎呦，这礼拜太粉红色了吧！我每一次在电台附近经过某一个店家的门口，他那张脸已经贴了很久了。他说：“冬天走了， 春天还会远吗？” 每次看到都有一股愤怒来袭。 为什么？ 谁说冬天走了，春天就不远？ 冬天走了，春天就会来啊，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啊。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也不可能春冬冬冬秋，不可能嘛？ 没错， 不可能嘛。就是一天太阳掉下去以后，明天太阳就会出来，也不可能连续五天十天，就你又不是住在北欧。我还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题的作文题目就是还被写这个，就是春天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哦， 冬天走了，春天还会远吗？ 对对，冬天。 以此为题， 以此为题，那个时候在练习写，因为就是要考大考，考大学的时候。 那你有记得你内容写什么吗？ 要练习写作文，应该就是这个吧。这个还能有什么多一点的新意吗？这就是很基本的八股题啊。 嗯， 對啊、 八股题要脱颖而出最难的。 对，就四平八稳、就是 起承转合。 无聊。 待てね。 初恋的暧昧羞涩，长大依旧难以忘怀。梁文音翻唱千禧年代动心情歌《初恋》。少女蜕变成女人，爱情依旧美丽着。回忆推荐《初恋》，回温放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一种味道是楼下餐厅油烟，有一种怨气是和邻居抢车位。你的门牌只是一场纸上富贵。天龙人太委屈，引大景最顶你，老旧公寓价格换成百平规格， 对面邻居身影变成270度水岸好景。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影大景，2653-8888。 春风吹， 吹什么？ 把爱吹向弱势的孩子。 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长期投入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弱势孩童补救教学，每天2小时，帮助落后的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聆听孩子的喜怒哀乐，让你的爱化为温暖的春风。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2:28，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等啊等啊等啊，总算等到星期四可以来讲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等到星期四？ 因为我星期四在放韩流的歌曲的时候啊。有点想要访问一下，就是 Big Bang 迷们，对，因为发生这种大事的时候呢， 这已经不是可以轻易 帮偶像脱罪的事情了， 或是帮他们说话，或是 对，但常常有时候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说没有，就是有一批歌迷们当然会觉得哦很失望，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团体呢，他们在亚洲甚至在世界都有如此高的人气，他们打进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非常可怕。甚至还有就是很多什么从苏格兰的一个乡村小女孩为了他们移民到首尔去什么之类，就很夸张， 魅力之强。 对，然后他们的行销，他们的纪录片，他们的影片也是，就是他们所到之处就很难可以看到一个从亚洲发迹的一个团体，然后可以征服全世界的音乐的乐迷们。 嗯， 那发生这件事情呢，当然还是会变成有两种歌迷，一种歌迷当然觉得哦好失望，怎么会这个样子，另外一种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挺 还是因为现在还在调查阶段，就是一定要等到调查阶段出来我才会行死这样。 你们这些人不要未审先判， 嗯， 不要这样。 他还在接受调查当中。 夜店不是他开，是他的朋友开的， 嗯， 他都要去当兵了。他说他负起所有调查责任。 所以你今天想好奇一下 Big Bang 的粉丝们现在心情如何吗？ 有人愿意吗？有人愿意 分享吗？ 分享，对，我是 Big Bang 迷。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对所有就是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听众朋友们简报一下，就是 Big Bang 呢是一个韩国的团体，然后这个团体里面呢其中一名成员叫做胜利，本名李圣贤先生。啊，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媒体有一些披露说他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夜店里面呢有出现一些包括就是他招待其他国家的投资人性招待， 嗯， 就是他就叫他旗下的员工安排说那个哪里的客户要来 去服务他一下， 对，就是你去帮他安排一下，就是要怎么样去找这个性招待这样子。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性招待之外，还有传说说在他的这个夜店里面有贩毒的行为，就相较之下可能贩毒行为可能更 严重， 更加严重，因为性招待可能很多在商界就说我们去酒店本来就They call me ugly, say what? They call you gold, don't say what? They call me whatever. Grip 좀 담으러. I call myself beautiful. I call you sexy genius. 那 Big Bang 成员胜利呢？他其实有这个韩国 Gatsby 之称。那个 Gatsby 就是 你说他很会经商吗？ 对，就是大亨。然后他给人的形象也是比较高调一些的， 嗯， 对。然后他筹建的这一个投资公司呢，他除了有做夜店之外，还包括艺人的经纪、化妆品、电商、房地产、拉面店、餐饮都有。那这个性贿赂的指控之外呢，他自己本人有否认安排，可是呢，因为这个像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他之后在 Instagram 就在前天的时候，大前天的时候，3月11号的时候，他在 IG 说，这个案子引起了社会反应太强烈了，所以我决定要退出演艺圈。我会诚实的接受调查，让可以所有的疑惑得以查明。最近呢，在台湾的媒体上，就是这一件事情比较常被看到。但其实，在网络上面，大概在二月底的时候，网络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懒人包事件。 哦。 然后那个懒人包事件还有讲说，他们都会配合图，你知道吗？可那个图有的是截韩国 Twitter， 有的是截微博。所以，因为就是这个真实性，其实都是。那怎么讲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就算有主流媒体报道，也不代表是真的，就是完完全全 是 正确跟真的。好，我们还是要怀着一个就是一个试读的心去看，因为毕竟前一阵子，在一两个礼拜前吗？美国才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主流媒体一面倒的谴责一名高中生，然后可是后来发现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样子，是一个网络的账号他去带风向。然后带风向把媒体带成这个样子之后，然后之后就是越报道越发现越不对，然后 Twitter 还封掉了这个账号，对， 然后我也觉得现在其实蛮奇妙，就是现在有一些社群平台，然后包括 PTT 好了，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说哦，上面有很多网工啊，或者上面有很多或者有中国势力渗入啊等等之类的。可是 PTT 作为一个学术网，就是学术 BBS 站，却没有想要很主动的，就是你知道封掉你，可能还不愿意走到那一步，就是说哦，你每次发文都故意在挑拨，就是一些族群或是政治方面的敏感言论的仇恨。 水桶不算封掉他吗？ 水桶是版主每个版的版规啊，他封掉应该是直接把整个账号就是移掉。然后现在 PTT 其实发生那个外交官之死的事件之后 ，PTT 现在一直都没有开放新的注册，那你没有办法，就等于这个论坛现在变得有点死水，就是没有新的人可以进去，然后只剩一些就是里面原有的会员在里面。那当然我在想的时候也在想说，作为一个论坛，然后我到底因为那个权力很难拿捏嘛，我很难拿捏说你犯了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条款，然后你就应该要被封掉，因为一旦你做出了这个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哦，那这一言堂啊，这都是你的啊什么的。我总觉得，只要身为一个平台主，然后这个平台，然后这个又没有盈利哦 ，PTT 又没有盈利，它本来就学术论坛，它应该是可以站出来说，对我就是一言堂，怎么样？对，以我的主观判断， 没有人敢这样跳出来讲自己吧？ 没有人敢这样做， 对啊， 是。而在Big Bang 胜利这个事件之外呢，还发出了另外一个的案外案。这个案外案呢，可能让更多的韩国演艺圈的明星们、男明星们自危。 炸雷弹。 男明星、女明星也有，因为跟这些男明星有过关系的女明星也自危。就是呢，在调查这个胜利的同时呢，就看到他们的通讯软体，然后从通讯软体当中呢，又发出了另外一个枝节。这是另外一个明星，叫做郑俊英。郑俊英呢，他 你好像检察官拿着一叠资料，然后目前我查到了这样。 然后呢，他在这个聊天群的对话里面呢，就是发现他有一支拍摄，可能是有意的、无意的，就有的是偷拍的，对对对，性爱影片，有的是他的，然后有的是别人的，然后就上传到这些群组来，就他跟他的明星朋友们的群组，然后上传到明星群组以后呢，就是分享这一些性爱影片，除了分享之外呢，他们还会品头论足， 就是用一些非常你看到觉得说怎么， 就是不太适合在节目上面分享的话，然后去说这个女生怎样怎样，然后这个姿势怎样怎样，然后讲了一些就是很不堪入耳的话。或是呢，就是或者讲说哦，我是在哪里怎么样跟他发生了什么关系，然后说就是意思就是很简单等等之类，然后还会说一个我真是垃圾咳咳咳的那一种发言。好，那这个群组呢就发酵了之后，当然就有很多男明星也在其中，所以很多人也都人人自危，然后有些经纪公司也跳出来赶快否认， 不是他哦，不是他哦。 目前呢，他本来是在美国录节目，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现在已经回到了韩国，然后他也 接受调查， 然后公开发表信，然后也承认所有的罪行，甘愿接受所有的处罚。我的坚强已经碎了，是不是要疯了？我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 是不是一样疯了。 那郑俊英呢，他其实不是初犯，就跟 Big Bang 里面的成员之前有些负面新闻也不是第一次一样。Big Bang 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在11年的时候，队长 G-Dragon 就有因为吸食大麻接受调查。 我是不小心收到了别人递过来的烟， 那个时候没有被起诉。接着下来17年的时候， Top T.O.P 因为吸食大麻，他有被判刑，被判了10个月，然后缓刑2年。在网络上面呢，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在一月二月的时候，其实就很多 很多 的懒人包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有说啊，说其实呢，胜利他们很急着要做调查，很急着自己要去自首，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韩国媒体都在注焦关注在川金会。就是在政治上面有更大的目标，那这样就是 可以盖过， 很有可能会盖过去。那其实就是在媒体操作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每天在看新闻，然后觉得说哦这件事发生了，但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后面都有原因。就是你要想这个编辑为什么愿意把这个新闻曝光。常常某一个新闻突然炒得很大，都是在掩盖真正事件，就是我们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影剧就政治，通常是这个样子，就是去其他地方找一些丑闻，然后掩盖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政治性的事情，或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他们的经纪公司就是网络上传的，就觉得说他们反而想要用政治上面的大事件 盖过 来盖过那个影剧圈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才会有说他们主动去调查，然后就晚上的时候主动去敲警察门说我们要接受调查，然后警察说现在太晚了不能接受，然后网络上又有传很多什么他们请了那个专门收。毁损东西的那个叫什么清洁公司，清洁公司就是会帮你把所有东西全部压碎啊，捣烂啊，就找不到证据的那个东西，然后马上就是前往他们的住处跟公司，然后去收这些东西，反正很多很多类似的传言。然后刚刚说到郑俊英不是第一次呢，是他在16年的时候就曾经偷拍过跟前女友的性爱片，那当时呢他称哦影片已经删除了，所以他就成功的脱罪。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综艺节目也只是短暂的离开，马上就回归了，没有被判刑。那可是这一次呢，就是他的节目已经很快马上就把他开除掉。好，那另外呢还有说在那个群组里面还看到有其他的女演员跟老公的性爱影片等等的，反正就是一个雪球般越滚越大。接着下来今天看到了一则又有点阴谋论的报道出现。有一名韩国的记者，音译叫做吴赫正，他公开了发表，一样在 Twitter 上面爆料。他说呢，这一次这个胜利这个事件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他这次挖出来了这一件事情，他根本不是跑娱乐线的。他做记者只有4年，他跑的是国会的政治线。他说爆出了胜利这件事情，我不是针对胜利，不是针对 G-Dragon， 我是针对财阀还有政治圈采访。我在采访政治圈跟在野党议员接触以后，我才知道哦，在韩国的江南区这一带的夜店 Gangnam Style 就是高级区这样， 是 那边呢，就是有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江南的夜店事件到底有什么事件呢？说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有一位李姓员警在调查夜店的时候意外的丧命，被警方当时宣布是自杀。被警方说，哦，那是因为这个员警跟女友发生了不愉快，所以就寻短了。 嗯， 他说是明显的草草结案，因为呢，就是在韩国，员警是要两个人一起查案，可是他为什么一个人独自调查呢？然后这个员警的家属也否认他跟女友任何不愉快。其中还有一个费解的地方在于，这个员警有175公分，可是呢，最后却沉尸在150公分的蓄水池里面。就很明显他是淹不死的 啊， 对啊。然后呢，在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嗯，好像有被悬吊的痕迹，有人认为他是被吊死的，可是警方强调他是溺死。 嗯， 然后他在肺部也发现了浮游生物，可是浮游生物又不是长在进水里面、水坝里面，而是这种浮游生物应该是要在海里面才找到的，所以有很多很多很神秘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就跟胜利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记者爆料是说，去年呢，韩国的前总统朴槿惠，然后呢就有闺蜜干政事件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说整个韩国的国政呢，操纵在不是总统的手上，是总统的闺蜜，就很像以前的宦官乱政一样。这个闺蜜叫做崔顺实，虽然他们两个人已经都被判刑了，崔顺实呢因为干政被判了20年的重刑。这个记者说，残余的势力仍然在影响着韩国。 天哪，这是什么标题？ 他说，就是我已经查到了这个人马继续垄断国政的迹象，我下周开始每一周到两周我要报一个事件从小到大。什么西平，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爆炸案，这么多案外案呢？节外生枝啊！ 不帮你开直播真的可惜耶。 三十不利，有太多事不好说；三十而立，有太多事有口难言。 他走过三十，越来越恐慌，怕节节败退，征讨便流亡。他凡事妥协，眼神。说自己像临风飞马， 年岁增长伴随着期待或恐慌，现实里的妥协是否多于梦想？三十之后是未知，因为未知更值得继续前进。郁可唯，三十而立。 他躺在租来的家，凝望着月光，彼此将就的人背靠着背，无话可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郭子乾。很多朋友说慢性病用药会伤害肾脏，我请教过医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肾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千万要注意依照医生指示按时服药，才能有效控制病情，切勿随便停药或者乱买药来吃，以免伤害肾脏。

醒了，云轻轻盖过他头，不要悲伤，过去依赖朝阳，他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他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运营，这首歌他的新歌叫做《生活倒影》。2:56，在上个段落听到了就是如此精彩的胜利人生之后，广播女神吴玛丽呢有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感想吗？ 我的感想是什么？ 一个触发，为什么有人可以把生活过得这么精彩呢？ 不是，你刚刚想他那个支线出去，就是他要面对多少的人、他要碰到多少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领域，他要穿梭在当中，像一条滑溜的蛇，那个是我很难以想象的世界。 你做得到？ 我做不到。 只要你想，你就做得到。 我光是对一个摄影就很累了。 你长袖善舞，你花蝴蝶。 好了，要进整点喽，大家一起来动一动，要走一走， 你卓越， 喝喝上个厕所喽。 这个小时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Joanna 王若琳的 Isn't It Exciting。 我是 DJ Joseph， 朝夕长荣凤凰酒店春季推出 AR 不设限活动，邀您住饭店玩最夯的 AR 扩增实境，独特的互动式体验让旅行回忆独一无二，还有机会获得餐券、泡汤券等好礼。3月22号起，京都米其林一星享宴，结合法式高雅与大和美学，美味无极限。温泉旅行专家朝夕凤凰0391006688， 一生信仰。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年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Baby 首选强打星谢震廷，在有限的时间里冒一次险，就算害怕也要勇敢向前。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就有机会得到亚莉安娜的专辑周边商品哦。 我们是 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调，生闷气还要听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赖志煌以及物理系教授林秀豪组成的研究团队，今天宣布以电子自旋流操控磁阻式随机存取记忆体 MRAM 当中的磁性，突破瓶颈，成为全球首创。预计4年后要做出下世代 MRAM， 希望能够为国内企业带来关键影响。而这项成果今年2月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自然材料》。 赖志煌指出，全球大厂都投入研发 MRAN， 因为 MRAN 兼具处理以及储存资讯的功能，而且断电时资讯不会遗失，电源开启之后就可以及时运作，耗能低以及读写速度快的特性。他进一步指出，谁能够掌握电子自旋磁性记忆体关键技术，就能够掌握未来记忆体以及半导体产业动脉。预计在4年后做出下世代 MRAN， 期盼成为国内记忆体半导体产业的一大助力，带来关键影响。美国去年11月重启伊朗制裁，计划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借此施压伊朗去核，煽动中东武装行动。当时包括台湾在内的8个国家获得6个月的暂时豁免，得以继续进口伊朗石油。路透社报道，两名白宫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有意在5月压低伊朗石油出口量到每日100万桶以下。获得暂时豁免的8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跟美国磋商。主要买家中国以及印度大受影响，而台湾恐怕没有办法获得延长豁免。路透社报道，目前8个国家都在讨论豁免议题，台湾、意大利、希腊因为没有达到豁免约定的进口量，显示需求可能比较低，恐怕没有办法延长豁免期限。而中国、印度、土耳其特别棘手，因为这3个国家都比较依赖伊朗石油，而且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至于日本跟韩国则被要求再降低进口量。美国指控俄罗斯违反中程核飞弹条约，上个月更宣布，除非俄罗斯停止，否则美国就要退出条约。美国国防部官员今天进一步表示，五角大厦计划今年开始测试被中程核飞弹条约禁止部署超过30年的2款飞弹，其中之一是射程大约1000公里的低飞巡弋飞弹，另外一款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的弹道飞弹。美国官员宣称，这2项射程都是传统飞弹，不会搭载核弹头。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中程弹道飞弹有可能部署在关岛，跟亚洲的距离够近，足以对中国跟俄罗斯形成潜在威胁。巡弋飞弹可能是在8月试射，18个月之内可以部署。长程弹道飞弹渴望在11月试射，但是部署要5年以上。如果美俄能够在8月之前达成协议，这些军事方案就不会继续。南韩东亚日报报道，北韩跟美国进行非核化谈判期间，持续建设洲际弹道飞弹。北韩为了应对美国的斩首攻击，把核跟飞弹设施分散在民间设施，并且在北部跟中国接壤的边境建设洲际导弹基地，相关证据最近被公开。报道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下属的对北韩制裁委员会公开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北韩的核导弹专案完好无损，并且拿出相关资料。报告说明，北韩有可能不顾去年非核化对话局面，继续进行核与飞弹开发以及隐匿活动。报告书显示，北韩正在北部跟中国边境地带附近建设洲际飞弹基地，地点正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指出的两江道汇井里导弹基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点，来到2128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7点，成为215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40点，跌幅1.33%，成为29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1点，跌幅1.89%，成为9470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下跌47点，成为287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是平盘，来到3195点。台北股市中场下跌19点，成为1035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45亿。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今天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将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中部以北、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较强的阵风，沿海风浪比较大。北部21到25度，中部23到27度，南部26到28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有一种味道是楼下餐厅油烟，有一种怨气是和邻居抢车位。你的门牌只是一场纸上富贵。天龙人太委屈，尹大景最挺你。老旧公寓价格换成百平规格，对面邻居身影变成270度水岸好景。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尹大景2653-8888。 探索世界的热情 守护家人的心情。现在只有 Volvo XC60 能回应您的渴望。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移动安全再进化。 Clean Zone 纯净车室，守护健康，安全无虑。即刻入主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新19年式，最高升级32万豪华配备，再享零利率，速洽全省展示中心。 韩国最强练习生国际团队打造，18岁强打甜心 Amanda 王星辰首张 EP 梦托邦，3月1日奇幻梦想正式启航。 大家好，我们是 87乐团。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在现场。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刚刚呢，就是我们一有机会赶快抓着前辈讨教一下，毕竟那个台北灯节的 有必要把哪一场活动也讲出来吗？ 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些阴影啊，跟前辈询问一下到底该怎么办。让我们掌声欢迎焦哥。 耶、yeah! 我怎么突然间坐在这里，奇怪， 焦哥好香哦。 我因为这里有香水，我上厕所都会先喷那个小便斗， 然后才上吗？ 对，因为我不想闻到别人的尿味喷上来的那个、oh. 那个苦味。小便斗都有苦味嘛，就所有人的尿味累积好几个小时。那我们的下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味道 冲上来， 好恐怖哦， 好恐怖哦。 所以那种厂商送我的香水，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全部找到用法了。就是先。 所以可能你就去厕所，你哦，我刚刚焦哥来过了。 对，你狗啊你！什么台北灯会怎么了？ 就是刚刚玛丽讲的啊，就是我们在、 啊、 那时候在西门町了， 北门哦， 中华路上 、哦、就在西门町上。 北门也是回收很大，我上次去唱北门的那个光雕的时候，我去彩排的时候也崩溃了、嗯，因为耳机外面传回来的我的歌声是大概5秒。 哇， 甚至8秒，对，8秒前，非常恐怖。嗯，所以隔天我再正式去的时候，就要非常专注的听我真正嘴巴发出来的声音，然后几秒之后就会听到观众听到的声音。 对， 对啊，这是我们常会碰到的。所以台下的观众，如果你有时候发现主持人开始变呆了，或者是变慢，一定都是有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故意就是要很慢。 对，那个东西很尴尬，就每一个会场，有的就是很吵，有的是回音很多。那这么多年来，都经历过很多，就是超多这种很崩溃的局面。那我只能说就是倒霉啊，怎么办？ 以及练习专注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我前几天就有一个朋友是在日本上班的，他们在做一些表演的，然后他就在提到工作人员，关于音响这个事情。那我就回复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音响人员都应该上来自己唱一首歌 哦，你才自己感受一下， 你才知道歌手到底在怕什么，或者歌手为什么会走音，或歌手发生什么事。你上来主持一下，你才知道我们讲话会不会太吃力呢？会不会需要再怎么样呢？对，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控制机器。这个很麻烦。 但今天不是叫焦哥来就是这么公开讲的，是要叫焦哥宣传一下。 我是在等我录音室，我还录音室还没好，进来聊聊天。 焦哥要开演唱会了？ 要啊。 对啊， 耿如已经空好那天的时间，焦哥很感动，因此上新闻。 哎呦， 不是， 真的报纸一语， 那是标题嘛？哎呦喂呀，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明天中午12点开始售票。 嗯， 那其实就像刚刚马克的反应说，哈，你要看演唱会，然后玛丽就说，对呀、啊、对呀、啊，就是现在最痛苦的事情是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它的结果会是什么。 嗯， 有人很兴奋，有人根本不知道。 嗯， 所以我现在做事情就是最后就回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包括你刚刚讲那个回音的状态也是，就最后你就是让自己觉得我今天没有愧对这个舞台， 嗯， 就好了。 嗯。 不然你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音场的问题啊，怎么办呢？ 嗯嗯嗯， 是啊。 但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那个新闻说，焦哥有点紧张，你就很怕那个演唱会，你一上台， 对， 幕拉开， 我打开都自己人， 对，下面前十排什么 超烦的，对啊，就是亲朋好友啊，什么各种。 那焦哥，你比较想要跟陌生人唱歌，还是想要跟亲朋好友唱歌？ 陌生人、亲朋好友，我们以前 KTV 都唱过 哦， 你干嘛还要再花钱买票呢？就拍谁？ 隐性的歌迷朋友们，就是时候，你知道，该因为平常可能害羞，或是我已经很久没有买票，很久没有去听演唱会了，是时候出来， 或是把它当唯一一次嘛，这样就划算呐、啊。 嗯， 那我们票都也算合理啊。你费玉清买不到的那个钱就省下来买我的、啊、 可以买10张这样子， 也没有多便宜，是有多便宜啊，很好笑。 焦哥会在哪里啊？ Legacy 哦、oh, 对，小小小的地方。 几月几号呢？ 4月26。 4月26号的下午晚上， 晚上8点， 晚上8点，台北 Legacy 对， 黄子佼好久不见的首场 Legacy 登台，对不对？ 后来有人跟我说，打开自己人就自己人啊，总比没有人好。我说 不可能没有人啊， 或者自己人也是，管他哪里有买票都是人、啊。 嗯， 有买票都是人，是没错。 下面留言觉得有些真的是，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安慰到还是没安慰到，我也看不懂。好，我要去忙了啦。 好，感谢焦哥， 谢谢焦哥， 谢谢两位大牌，让我那个不小心宣传一下。 决心，又在认真努力， 已经就是冠军， 又在认真学习， 已经就是冠军， 生活就像选美要多聪明。 哪点呢？ 并非要三头六臂， 我也不是世界小姐， 充电喷电也没关系， 她更不是友谊小姐， 所以可以乱发脾气， 谢天谢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 你们都是最不同的唯一，要认真努力的学习做自己。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HE 的宇宙小姐。最近我在看的一本书叫做励志书实践生存报告， 励志书实践 生存报告， 就是他去做励志书的那一些。 对，其实中文翻的就是蛮长的，英文书名只有叫做 Help Me、 嗯、 帮帮我、 嗯。 那这个人呢，他其实之前在台湾的一些社群的文章中有分享过，就是他有花时间花了一整个月去挑战一些可怕的事情。 嗯， 比如你人生当中你觉得最恐怖最害怕的事情什么， 嗯， 把它列下来，列了30件，然后每天去做一件事情。 哦，我好像有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嘛，对不对？然后他觉得最可怕的是当一个脱口秀演员，就站上那个 stand up comedy， 然后在上面就是讲笑话， 嗯， 然后其中还包括一些大家会恐惧，比如说怕高，所以就是跳伞啊、高空弹跳啊，然后还有就是怕冷，就是这生理上面的怕。然后他在新年第一天，因为他是英国人，然后去一个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新年传统、就是一群女生，然后会在一个很冰很冰的湖里面跳下去游泳，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呢？譬如说，跟陌生人聊天跟搭讪，在交通工具上面，然后跟陌生人要电话，或是进去一间咖啡店，然后说这杯咖啡可以请我吗？然后呢，其实这只是他的整个计划的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的大计划是维持一整年。一整年呢，每个月他要看一本书，一本励志书，然后从这个励志书呢，他这一个月就是要做这件励志书的事情，这样子。啊，其中呢，我现在看到了一半，已经进入到了 他的半年过去了， 差不多。中间呢，看到了蛮感人的一个部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也就是宇宙小姐刚刚歌词跟大家说的，你要学习，要努力，要相信自己。因为我们都是最不同、最独特的那个唯一。 天哪！我现在手边刚好有一本书， 嗯， 是我最近在看的。它的封底就写 你的那个封面看起来就是乱画，然后就是 很 杂乱，脑子就是很乱的一本书。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 请说。 它的封底说。偶尔会想，假如我是宇宙中的一粒灰尘，或许在某个落地的瞬间，我能发出彩虹般的光芒。如此一来，即便不用力的大喊我很特别，我不一样，我也会成为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去 想同样的一个， 是同样一件事情， 我很特别。 嗯哼， 那我看到这本书呢，这个作者他其中呢有一个月他去了一个算是一个营队吗，然后这个营队呢要做的这个月他要挑战的叫做去他的，去他就是不要管了啦的那一种，就是他说我们常常呢会有这些压力是因为我们都太急于想要得到结果了， 嗯， 就觉得我要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我要努力，我要往前进，嗯，但其实如果你可以放下，你可以放松，你可以用啊算了不管了， 嗯， 其实你比较容易会达到。他主要宗旨是这个营队的这个宗旨是这样，然后呢他在那边做一些很有趣的活动， 嗯， 这个活动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找你跟你办公室旁边那个伙伴可以试试看，你可以就是讲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讲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嗯，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就一件很喜欢的事情。 我很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很喜欢泡澡。 好，我很喜欢泡澡。啊，你哎，欸，你现在就来实验一下嘛？那你站过来我这边，站过来我这边。来来来来。好，然后呢，就是现在呢，你要一边举手，然后一边说我很喜欢泡澡这件事情。你举这一支，因为另外一个伙伴要就是。反正你就这样举着，然后你要大喊说我很喜欢泡澡这样子， 我很喜欢泡澡。 然后另外一个伙伴就很努力的把，就是把 我很喜欢泡澡。 对对对对，就是把你的手拉下来这样子。 嗯， 好，所以刚刚呢，就是当广播女神在大喊我喜欢泡澡的时候，我很用力。那一般我的力气比你大嘛，所以我要 可以把我手压下来， 我要拉下来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嗯， 可是我刚刚没有拉下来。 嗯， 对，那你现在要讲一个就是你没有那么喜欢的事情，普普通通的事情。 普普通通， 对，就是，嗯，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没那么喜欢的事情，也不用到讨厌啊，或者你要讲讨厌事情也可以，但是你要说我喜欢。 啊，小姐，小姐，不帅的人比较安全。小姐，我不喜欢回讯息。 好，那你不喜欢回讯息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就要说我最喜欢，我很喜欢回讯息。然后同样，我们用这手。好， 我很喜欢回讯息，骗人！ 你说马上被拉下来，对不对？ 你比较用力吧。 其实我告诉你，我用的力比第一次小很多。那就是人类在讲话的时候，你那个身体它本身是有力量的，你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那个是很明确跟直接很明显的。 你是李董事长吗？ 怎样？要帮你瞧一下你脊椎吗？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这种练习，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练习是概念是这样一样，就譬如说现在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一样两两一组， 嗯， 就是呢就是我现在带你去一个角落，我指定你，你就站在这里， 嗯， 你站在这里，然后呢我要干嘛呢？我要把你的脚从地面上拿起来， 嗯， 就是拿一只脚起来，就举一只脚起来，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指定的， 嗯。 然后我指定，那不是你自己愿意想要待在那里的，嗯，所以很轻而易举，我就可以把你脚噗就搬起来。 嗯， 而如果呢，在同样一个空间，然后你今天你自己去你想去的地方，你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地方站着，拔不起来， 不可能。 怎样？你现在要试试看吗？ 三三一玩这个， 三三一要玩这个。 嗯， 你说青春点点追思纪念会玩这个， 我们只要。我们选五个人就好了 ，OK， 五个组别来实验，我们看这是不是真的。 好，可以。 嗯。然后买票人说有问过我们吗？ 这是我的名片。然后呢，他在这个营队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呢，就其实你就是躺在地上， 嗯， 躺着，一样两两一组，嗯。然后你躺着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是看着你，嗯。那你是闭着眼睛的，然后另外一个人看着你干嘛呢？没有干嘛，就是 盯着你瞧， 就是照顾你，让你知道说，哦，旁边有一个人，他可能摸你的手臂，嗯，然后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抱抱你或什么之类，反正就给你安抚这样子。嗯，然后。 很这个想起来就更奇妙，因为他只是就是在听音乐，然后那个音乐可能就是很大声，然后比较原始部落感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只要躺着，然后呼吸，然后闭上眼睛，就这样而已。结果作者呢在体会的时候呢，这个讲师就有说，哦，有可能你们会经历到一些就是比较深层的感受，有些人可能会不适，有些人可能会突然很情绪化，有些人会大哭这样子。对，你就听起来，我看我边看，我想说，你就躺着，不是就大休息吗？你躺着就躺在那边闭眼睛，有什么好大哭的？好，然后这个作者呢就讲说，好，他知道呢，他就是在那边呼吸呼吸，然后音乐越来越大声，那我继续的呼吸更快更深，可是我感觉我整个身体都被压到了地上，对，他就是往下掉的感觉。我知道我不应该抗拒现在的感受，我应该要跟着感觉走，可是我不想，因为我怕自己会掉到黑洞里。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景象，就是如果我松懈下来了，我就会掉到黑洞里。我躺着，我除了呼吸之外我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如果自己松懈下来会掉到黑洞里的这个意象已经跟了我一辈子了。我只要放松半秒就会掉到黑洞里，然后就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但是我知道黑洞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不想要掉下去，而且那个黑洞不会消失。可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无论如何一旦松懈下来让自己开心一下就会有坏事发生，就会受到惩罚呢？于是我就哭了，我的泪水滑过了脸颊，再滑过脖子。为什么？然后他跟他的伙伴是一个很帅的男生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男生呢把双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轻轻的摇了摇，这只让我更想哭，因为作者是女生，因为我不习惯男人对我温柔，也不习惯在男人面前卸下心防。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这么怕男人？为什么我老是怕东怕西的呢？ 但是我的心底善良， 然后呢？隔天他们又做了一次这样的，算什么体验吗？对，体验。然后这一次呢，不是在地上了，这一次在水中。因为在水中那个浮的感觉就更明显了，然后你的伙伴一样就是会碰着你跟扶着你啊，一样也只是放原始大声的音乐，然后你就闭上眼，然后呼吸这样子。结果他又再次哭个跟个婴儿一样，又哭了。这一次呢，就是纯粹的抒发爱、抒发情感，还有抒发活着的美好。我的情绪来势汹汹，多到有点痛，但这是一个喜悦的痛。他突然觉得啊，坠入爱河，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然后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说，我从来根本没有坠入爱河过。然后这个写这本书的女生呢，她就是一个原本是一个报社的编辑，然后她原本呢就很想要以文字为生，可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然后最后呢，她得到这个敲门，就她因为看了一本书叫做《恐惧 Out》，也因为这本书她开始就是做那个害怕那个挑战嘛，然后这本励志书给了他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就是他真正的第一次就是写了文章然后投给报社，结果没有想到报社就用了，用了以后他就进了报社工作，然后他的薪水就是三级跳，他原本就是一个打工仔，就入不敷出的人，在伦敦已经快活不下去了，可是呢因为进了报社，然后就光鲜亮丽，就变成很多的采访费啊，可以接触到很多政商名流啊，然后变成就是他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因为这份工作做久了以后呢，他自己就是离开，他就变成接案写手，然后 freelancer。那他的生活模式还是一样，他还是赚得多花得多这样子。然后接着下来呢，他就说他好像26、28还30，反正就是 late twenties 这样子。他没有谈过恋爱，要算有的话可能都是很短的那种，两三个月的那种，从来没有长期的感情。然后他说他突然明白说自己从未坠入爱河，是因为 我从不肯卸下心房，给别人足够的时间来爱我。我从来不曾把自己交给爱情。每每我开始觉得有可能受伤，我就会关机或是逃跑。我对那个很帅的那个男生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在池子里，我交出了自己。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人类以及宇宙之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我，存在于更宏观、更奇妙的整体之中，一个富有灵性的整体。 泰勒斯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肯卓克拉玛 Maybe they let them or dreams but let me know. All is going closer. All is going closer. All is going closer.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to me. Confrontation ain't nothing new. 巨星马龙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魔力红 Lady Gaga In the shadow, shadow In the shadow, shadow In the shadow, shadow We're falling安娜、德瑞克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温温坦碳温温一零一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把狗子搬去，让你稳稳稳。一零一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 Rima， 瑞玛西丹。 lipstick 살짝 화장은 티 안 나게 투명 makeup 거울속에 내 모습이 아주 nice 이젠 네 반응을 볼 시간 시선은 날아라 입꼬리는 미로 발칙하게 상상해 What do you know? 턱선은 날 가롭게 콧대는 하늘 높게 High heel 발자국 소리 도각 도각 도각 3:40，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哎呦，现在要慢慢说话，说的短，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可以了， 没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stand by me. And all 站我旁边，是的，我们在每天的下午就会站在你旁边，只要你转到对的频率、对的频道，就会听到我们在大台北地区是 FM92.1， 苗栗花莲台东 FM91.3， 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以及北宜宜兰呢在 FM89.9， 云嘉的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澎湖 FM89.7， 欢迎你锁定。当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在飞碟联播网 www.uforadio.com.tw 我们的线上收听，以及呢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也可以网络无国界的收听到我们哦。오늘 본 자의 변할 변자가 마음에 안 들어 사기 저를 무시했으니 가슴 길시로서 거짓말 좀 못해자면 나는 그렇게 남겨 세상에서 제일 싫어 그건 매섭게 야 난 변화 아닌 게 모두 너무 싫어 좋은 거면 좋기에 그게 너무 싫어 싫은 거면 영 많은 거조차도 싫어 불행 끝이 나기 오면 나는 불행전이 있고 싶어 나는 본다 이게 진짜 너무 싫어 괜히 기분 좋았다가 얼마 안 가 싫어 난 여름 2월 1일 영 때 영보다 더 싫어 그냥 모든 게 그대로 이고 싶어 나는 싫어 도대체 뭐가 좋은지 모르겠어 그렇다고 딱히 내가 뭐 싫어하는지도 모르겠어 생각하기 귀찮아 네가 나를 잘 모를 때 선택하기조차 어려울 때 어떻게 보면 너 부러워 강한 친구들이 너무 부러워 그냥 좋아 다 좋아 언제가 부탁하면 다 좋아 그냥 가서 그냥 녹음 도움되면 두 배로 더 좋아 비트하는데 꼭 가사 먼저 써 그냥 장식줄을 놓아 놓는 게 좋아 놓는 게 좋아 꼬로로야 와 서인 불을 붙여 나는 기대감이 좋아 이번 나오고 나서 기대감 터지는 게 좋아 얻어 터지는 게 좋아 물론 나 말고 널 쌍구경 좋아 내가 싫어하는 놈들 평화주의자라 안에 쌓인 것이 많아 평화주의하고 싶기에는 사기 너무 많아 오브레는 없어 그냥 살 옷이 너무 좋아 안감 음악 너무 좋아 장난 고민 없이 그냥 막감 도대체 뭐가 좋은지 모르겠어 그렇다고 딱히 내가 뭐 싫어하는지도 모르겠어 생각하기 귀찮아 내가 나를 잘 모를 때 선택하기조차 어려울 때 어떻게 보면 너 부러 강한 친구들이 너무 부러 난 뭐가 좋은 건지 모르겠어 생각하기잖아 이건 엄청 당연한 거라고 계속 일본부터 5번 중에 답이 있었잖아 또 넌 5와 열을 맞춘 너인 적이 없고 눈치를 계속 보다가 또 위로가 너를 싫어해 뭐든 좋아해도 돼 잡혀 부르잖아 勇敢跟旧的快乐说再见才能跟新的快乐再见面慢慢说再见快乐 真以为不求回应的付出不留遗憾却可以隐瞒人的心总柔软不去打扰是最好的状态要记得 社群自成大千世界，活跃你我符号人生。漂浮系金曲组合慢慢说，第三张符号日常创作专辑《一加一小于三》，抒情摇滚勇敢情歌，再见快乐，学会告别，就是最有勇气的爱情符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随心所欲，驾驭本性 ，Nothing stops me。Toyota All New RAV4 全新引擎动力系统，超越期待。TNGA 新时代造车工艺，全车标配 TNSS 七气囊等最高33项安全配备，征服道路，心无所惧。王者修旅 ，Toyota All New RAV4 Hybrid 汽油版全新登场。 放假了，好想去海边呢。 观海踏浪不稀奇，走，带你去台东欧海洋。纳鲁湾大酒店欧海洋轻旅行，独一无二的深层海水海寮体验与亲子 DIY， 还在等什么？台东最棒的海寮体验就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er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ers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来自孤独的小岛。 来了，要考试了。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一直送东西。现在要送的是什么呢？ 天地会的随堂考。其实之前呢，他也当过我们的快红星，有介绍过他们自己。所以今天想请问你，你知道天地会的乐团他们来自于哪里吗？ 哪里？ 有几位成员呢？ 几位？ 有两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说他们来自哪里，有几位成员，就要送你天地会福袋一份。 找不到自己的梦想，我只好遗忘。命运是否是天意的安排？为什么总要让我失望？哦，远离未来，我真的不敢想象。真的要我永远守着这个冰冷无助的地方？朝我新的方向，明天又会是怎样？找不到我看看自己的模样。 本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有在进行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简讯活动。不过这个简讯呢，大家到星期五的时候再传就好。这几天呢，我们就好好的听歌，把歌名给记下来吧。今天来到了第四天。 2019葛莱美的喝彩周，我们每天选播这张合集当中的歌曲，然后呢到星期五欢迎你就可以编写手机简讯了。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五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一个巨星的诞生 DVD 咯。 好的，今天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最近打遍全球排行榜无敌手 Ariana Grande。在全球当中呢，就是以这个种族混淆当算是以种族混淆得力最多的女歌手。对，说种族混淆是因为大部分在尤其是美国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都是黑人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很多人会以为他是黑人，因为他的肤色越晒越黑，但其实他不是， 他越来越黑哦。 对对，因为他故意就是要晒黑一点这样，但其实不是，他是拉丁裔的这样子。Ariana Grande 这首歌曲叫做《God Is a Woman》，这是今天星期四的歌名答案哦。同时呢，在这边也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了。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拜拜。 初恋的暧昧羞涩，长大依旧难以忘怀。梁文音翻唱千禧年代动心情歌《初恋》。 你不知道，我几天都睡不着。爱情好像来得太早。第一次渴望能被人拥抱，偏偏等不到。 少女蜕变成女人，爱情依旧美丽着。回忆推荐，初恋，回温放送。 We love music.